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，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于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当中的大雨场景。在宫崎骏的经典动画电影《龙猫》当中，小女孩草壁五月和森林的主人龙猫初次相逢就是在一个大雨天。龙猫很喜欢听雨打在伞上的声音，还具有魔法的力量，这一幕也成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经典画面。

象征了永远，一起擦亮誓言，爱的透心的，让我逃进你指尖。今后无论干嘛